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个嘉宾咧，出身艺术世家，爸爸同家姐都做戏，妈妈咧演舞台嘅，姐夫咧就系导演同埋监制，成家人齐脚咧，应该可以开翻套戏。佢系奥斯卡级别嘅摄影师兼导演同埋监制嘅白德希。欢迎你，白老师。 你好。 今日咧题目系镜头说故事，介绍埋我嘅拍档心理学家黄仲远阿 Muse 嘅。 Hello， 大家好。阿米克提到话关于个艺术世家咧，呢一样我最想问阿 Peter。其实真系屋企咧，父母有几大影响到你？自己醉心于电影啊，甚至乎你嘅事业咧，个影响力有几大咧？ 嗱，其實講起嚟咧都幾搞笑嘅，即係話其實我細個嘅時候一直都冇興趣對電影啊，所謂冇興趣即係唔會有興趣，你覺得呢個係我嘅職業。 嗯 啊，咁至於做咩，當然都冇諗到啦。嗰陣時係盡情享樂啦，細個梗係盡情享樂。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哋俾別人多啲咁多嘅機會咧，就係話去片場睇佢哋拍戲。 接觸 電影，咁呢個咧就有少少接觸嘅，咁同有好多朋友，電影界嘅朋友，咁嚟到屋企，咁你知道啦，爸爸媽媽係好好客嘅，咁雖然我哋屋企唔大啦，咁就經常咧，我媽媽煮飯咧就係幾好食啦，咁就請啲朋友嚟食飯，咁當然我媽媽煮菜係比較鹹啲，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即係先打電話嚟警告一下，唔該唔好咁鹹。咁但係結果都係鹹嘅，一定係。 咁咪飲多兩杯咯。 係咯，咁咪大家食多啲菜啦，咁幾好啦。咁就係喺嗰個機會裏面，咁佢哋咪成日喺度講電影啊。咁就我唔知係因為咩，因為你當你完全冇興趣嘅時候咧，我哋細個只係好感興趣去聽大人講啲咩。你接最多係咁嘅啫。 嗯。 啊，咁你但係你連我哋叫做一根筋都冇嘅，冇任何嘅神經係同電影發生關係，只不過係有時候去爸爸媽媽去睇戲啊，咁家姐係帶住我哋去睇戲啊，咁同埋我嗰陣時嗰個阿姨咧，咁佢好中意睇粵語片噶嘛，咁佢去睇就拉埋我去，咁所以就我陪佢睇戲。咁其實細路仔嗰陣時咧，一定係陪大人睇戲嘅，唔係細路仔自己睇戲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係即係睇戲，即係咁。 但係嗰陣時去片場咧，講緊係幾多歲咁上下嘅時候，因為嗰個係應該幾不一樣嘅小朋友經驗嚟㗎嘛。 係啊係啊，好不一樣。咁我諗大概都十歲啦。咁但係我去片場嘅主要嘅動機咧，就唔係睇翻戲㗎。 係咩咧？ 我去片場嘅最主要動機咧，因為嗰陣時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咧，咁嗰個佢嘅 canteen 裡面嗰個師傅咧就係上海人。 哦，係。 咁佢最叻咧就係煮雪菜肉絲麵。咁佢同佢嘅雪菜肉絲麵咧，到而家我喺外面都冇食過，有咁好食嘅。咁主要原因咧，佢嘅面好食啦，佢嘅雪菜肉絲好多嚇，咁同埋佢又俾好多麻油落去啦，所以好香。 上海 咁我下所以細路仔我去咧，係其實係為咗去食呢碗雪菜肉絲麵，咁先跟住爸爸媽媽去嘅，因為我的興趣好清楚嘅，我嘅目的係想去食呢個麵啊。咁只不過咧就一入到去拍戲啦，無論係爸爸做導演又好，爸爸去睇人哋拍戲又好。咁介紹我嗰啲職位咯，咁所以我可以嗰陣時十歲係 up 得出幾乎所有電影嘅職位，咩叫導演唔使講啦，副導演啦，場記啦，呢個 Dolly Man 啦，攝影師啦，燈光師啦，錄音師啦，就呢個化妝啦，服裝啦，我要 up 得出好多個部門嘅名㗎啦，就包括埋動作我都識 up 㗎。咁所以呢就我其實一啲都唔冇心機學嘅，只不過你十歲嘅時候你睇咗咁多之後呢，你好似睇過人拍戲咁啦。 但你嗰陣時乖唔乖㗎呢？即係嗰啲，因為其實片場去返，如果我想像啊，當時應該都有危險嘢㗎嘛，即係啲嘢係咪真係擺呀成成咁樣啦咁。你咁而時間又好長咁啦，你當時好乖地坐定定喺度睇啊，定係還是都唔係㗎啦，都周圍掂下問下多嘴啊咁，係邊隻先？ 我其實咧就唔係乖，我係叫乖巧。 哦，OK， 乖巧咧就喺適當嘅時候咧就去表演一下。咁而家喺片場咧人多，咁爸爸媽媽好有面㗎嘛，係嘛？咁嗰陣時就要乖巧啦，就係要即係聽話。咁我就唔會去隨時喐嘅。但我心就唔係好乖，因為我心係想食面，咁所以喺呢點嚟講咧，係佢同佢哋嘅目的嘅同埋期待係有少少差別嘅。 長唔長時間㗎喺片場？ 有時候佢哋都三四個鐘頭㗎，三四個鐘頭。咁我咪八卦咯，咁我咪周圍行咯。譬如話我去到 跟住嗰陣時錄音咧，嗰支 boom 好大噶嘛。咁你錄嘅時候嗰個房間咧就喺另外一個房間。 哦。 咁我就走咗入人哋嘅房間裏邊去聽，誒嗰啲音係咁樣嘅喎。嗯。啊，咁而個攝影機好嘈噶嘛，咁佢哋又揾啲咁嘅棉胎啊，即係叫 furniture pad 啊，咁啊冚住啊嗰部攝影機，但係我都仲係聽到佢嘚咁係咁轉嘅。咁所以嗰陣時我係知道咩叫啊，即係 35mm 嘅 film， 所以我係知道喺剪接室裏邊我又睇過呢啲膠片。啊，咁至於佢點樣曝光原理，我哋唔知啊，我哋只係知道佢黑房去做噶啦嚇。咁所以呢啲潛移默化嘅嘢，可能咧就係有時候咧就係一 click 咧，佢就嚟啦。咁但係我可以肯定咁同大家講咧，我係其實係零興趣去做。 乜零興趣？嗱，等陣先慢慢講零興趣嗰樣嘢，因為想知道有冇其他興趣。但係聽落去就係所有同電影相關嘅小朋友嘅記憶咧，都係幾正向嘅。即是開心的事情，全部都是去吃東西開心啦，周圍有新奇嘢啦，然後有很多的，即我諗哥哥姐姐大家都很照顧你啦，全部都是開心事啊嘛，即嗰個應該都幾影響住對於電影的理解。 係，起碼我對好似應該 Peter 對電影不會太反感，尤其是有雪菜肉絲麵，即係咁一次諗起電影有雪菜肉絲麵呢件事係一定是不會差， 目的很清楚。 係目的很清楚啊，就係咁樣啦，因為咧睇訪問的時候咧，阿姐姐阿爆姐咧就話Peter 好有天分嘅，我突然間咁樣聽翻咧，個天分會唔會就係咧係一個誤會？唔係嗱，因為咧頭先講咧就係、是、嗱，其實頭先 up 得出所有嘅崗位，每一個嘅細節，分到唔同可能拍片菲林裏邊嘅一啲嘅嘢，其實呢件事對10歲嘅小朋友嚟講咧，雖然係可以做到，但係其實唔係太多，而且係對於同一個行業。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所以姐姐或者是父母覺得咦 Peter 真的很有天分，我一定要培養他，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天分在這裡呢？ 我有點想跟你說就不是不是的主要的內容是爸爸媽媽都完全不覺得我有天分，還有爸爸媽媽都認為我不應該學電影，所以這個是到了我即係將來去考試嗰刻考到啦，話俾佢哋聽嘅時候，佢哋都幾失望嘅。點解你要學呢行？你係咪決定嘅？點解會咁樣？啊，即係佢哋都有啲 surprise 咁樣。其實我想講如果我家姐覺得我有少少電影嘅天分咧，你諗唔到我喺八歲嘅時候做咗啲咩嘢？ 係咩咧？ 啊，咁呢個我從來冇同人講過。咁你記得嗰陣時嗰啲凳啊？嗰陣時啲凳咪有個 iPad 嘅？ 係。 咁啊，古老嗰啲凳啲木凳咧，咁啊有兩條 iPad， 咁啊跟住嚟啦，咁啊個平嘅台面。我居然會將兩條人哋洗面嗰啲毛巾咁啊搭咗喺嗰個 pan 度，兩條咁啊塞埋咯。咁於是我就會自己噏啦。好，而家開幕，開幕嗱睇戲咯， 公仔 有嘢喎裏邊咁啊，我去玩呢啲咁嘅嘢。 嗯， 咁啊，我八歲嘅時候，我記得好細個嘅。咁所以咧，我家姐會覺得好奇怪，啲弟弟點解會玩呢啲嘢嘅咧嚇？即係會咁樣嘅嚇。咁我亦都唔知道我點解會咁中意咁開幕，我覺得開咗幕可能有嘢睇咁樣嘅。咁好啦，咁直至我去真係讀大學嘅嗰個 moment 啊，咁佢咁然後我先至記得十歲嘅時候，其實呢啲嘢我已經接觸咗啦，所以我唔會係一個新嘅人，我完全唔識，咁啊跟住你去教我，咁呢啲可能係潛移默化啦。 好細個就中意講古仔嘅藝術係嘛，即係。 咁我有一點咧，我可以承認話俾大家聽，我喺八歲到十歲呢個階段裏邊咧，咁嗰陣時咧就爸爸媽媽咧經常係放唱片啊，佢放咩？我唔知道你識唔識中國有個好出名嘅相聲演員叫馬季啊，即係佢好耐以前嘅啦。咁佢我記得好似係佢個題目唔知係叫三人行啊、二人行啊，佢講。咁由於喺屋企裏邊咧成日都放啊。咁我係完全都唔知道，咁就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啦。咁有一日咧，我居然喺我爸爸面前咧，可以好流利咁去背誦呢個相聲。 哦， 嚇咗我爸爸一跳。 係 啊，咁佢話你點學嘅？你喺邊度嚟㗎？我話我唔知啊，因為聽翻嚟㗎。咁樣呢、這個咧，佢好 surprise。咁我跟住都當然唔記得咗個二人三人係咩嚟㗎啦。咁但係就係、是。我不知道呢啲係叫乜嘢咧？呢啲叫做呢啲係咪一個好細嘅一個 sparkling 嘅 intriguing 嘅一個思維？我不知道啊。 但係都係一種能力。你有冇覺得你其實嘅學習能力 你會點評價自己學習能力？即係可能面對一樣新嘅嘢，或者一樣唔係太熟悉嘅嘢，會點睇？因為咧，其實你頭先所講咧，都好似不以為意。但係如果一般人去認為嘅話咧，其實我諗嗱，雖然我唔認識嗰位嘅上升嘅大師，但係我大概知道會上升係一個點樣嘅形式。其實好難。如果你唔知道個意思而記得裏面嘅內容，係比知道佢意思仲難嘅。 係啊，係啊， 係啊。 我之後就背書咁，背出嚟啦。 你自己係咪都中意學嘢、學習能力？ 嗱，咁但係咧，我可以咁講咧，就係話，咁通常咧啲人咪講話男仔啊，細個中意玩啊，啊，攜啊，曳啊，咁啊去到中學啊，或者去到中學、高中啊，或者去到大學啊，嗱，佢哋發奮讀書噶啦，一般男仔 通常話， 一般男仔係咁嘅，我可能係調翻轉，即係我嘅小學嘅時候咧，我可能個學習係好興奮嘅，即係我嘅記性係非常之好嘅。咁去到中學嘅時候，中一我最記得啦，咁啊中一咧就我喺中一即係考完試之後，我記得我成績咧就麻麻地，即係平均分得80分，咁因為我之前嘅平均分咧都係88啦、90以上嘅，咁於是咧就爸爸咧就拉我去房間裏邊去問點解呢個事，因為我已經心裏面知道咧，佢梗係要拷問我啦嚇。咁啊一入房咧，我自己就喊啦，我都未講嗰個原因。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好羞愧啦，即係我覺得好羞愧啦。 嗰場戲係真戲嚟嘅， 真嘅。嗰啲係真 的，我都相信係 唔係假嘅。咁只不過係我覺得，你話而家啲學生平均分80分，你使乜喊啊？你都好叻㗎啦， 係 嘛？咁但係我嗰陣時係因為一直都好優秀嘅，咁所以咧就就咩？咁但係我又要講翻咧，即係讀書睇咩？成績咧就唔係好好，咁我會好自我反省。 係 咁，我覺得咧，我人咧就好，我唔知係咪叫做少少嘅好強。 嗯。 即係你唔會覺得自己係甘心去輸嘅。 係。 咁喺呢點嚟講咧，我就距離而家嘅年輕人有啲人咧，就嚟咗個躺平呢兩個字咧，我同佢個距離係會比較遠。 有啲唔同。 因為我覺得一世人裏邊咧，一定要自己盡最大嘅努力去做你自己嘅中意嘅嘢。 嗯。 啊，佢有乜嘢嘅結局？呢個是另外一回事。 啱，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係啦，你要求高。 咁但係剛才聽啦，即係爸老師年輕的時候，模仿力又高，敏感度又高，點解爸爸會不想佢入電影呢？翻嚟下一節問一下佢先。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鮑德熙老師咧喺度同我哋傾下你嘅成長啦。剛才講到啦，嗱細個嘅時候又有講古仔嘅天分，模仿力又高又敏鋭，好似好適合喺電影裏面發展啦。再加上你個家庭背景啦，但係爸爸媽媽係你話阻止你，或者甚至係唔願意你加入去，係一個咩嘅説法或者古仔嚟？ 即係佢。我知道佢阻止係我要去美國讀書嘅時候，我先知道佢阻止。 哦， 但係我喺之前係冇嘅。 嗯。 咁如果你講起你話啊嗰陣時，乜嘢分途啊，咩令到我咩咁啊？其實反而唔係佢哋嘅電影。 哦， 係。係我咧有時候咧就去，即係佢即係爸爸就去同二家姐去演一個舞台劇雷雨。啊。咁我雷雨嘅時候咧，我家姐演個細路女。咁我成日記得嗰個結局咧，就係喺雷電之夜咧，我家姐就死咗啦。 嗯。 咁所以我每一次睇到呢度咧，我都覺得好傷心。 嗯。 因為嗰啲細路仔唔識嘢嘛。咁所以覺得好傷心，所以咧反而係呢啲咁嘅戲劇影響咗我。電影裏面咧就唔同啦，譬如我哋嗰陣時好多美國電影啦，咁睇美國電影啦，咁經常啊，即係 嗰陣時有幾中意睇電影。 咁樣咧，因為我嗰陣時睇電影都要帶人帶住我嘅，所以一咪就家姐啦，一咪就阿姨啦，一咪就媽媽啦多啦，爸爸係好少帶我哋睇戲嘅，除非係好大好大嗰啲戲，爸爸先至會帶我哋睇。咁啊嗰陣時睇嘅戲裏面咧就印象最深有兩個美國電影好印象深啦，嗰陣時悲劇長天啦，咁因為佢係好多演員。多到不得了，咁然後又講打仗啦，咁細路仔係即係中意睇嗰啲打仗嘅戲啦，咁然後跟住咧又就睇一個Broadway show 改編嘅電影，就係、是《My Fair Lady、 哦》 《苗條淑女》，咁我覺得哇嗰套戲拍得好靚啊，咁佢係嗰個 Audrey Hepburn 又好靚啊，咁樣就結果睇咗好多次。即係我發覺細路仔睇戲咧，所以我怪唔得而家即係啲後生仔會咩叫一刷、二刷、三刷、四刷。我而家刷一刷我都已經好夠啦，我做咩刷咁多次？咁咪諗下自己細個都係咁。 你嗰陣時都係十幾刷？ 都係有七八刷啦，都起碼 七八刷都已經好， 七八刷都好勁㗎啦， 好犀利。 同埋係， 因為你要注意嗰陣時係冇 video 嘅，即係你冇得 replay 嘅，你除咗戲院睇之外咧，你冇任何嘅渠道係可以睇到嘢，直至你出咗VCD 啊，或者係 DVD 啊、VHS 啊嗰陣時先至啊，然後先至慢慢再嚟嚇。邊度好似而家咁樣，你冇幾耐你就可以喺網上睇。 而你中意嘅電影類型都幾闊喎，即係從史詩式嘅戰爭片到即係文藝愛情片，其實個維度啊，同你之後拍嘅電影都係好多個維度嘅類型都有咁樣。咁但係剛才講啦，咁你就都好中意電影啦。咁但係爸爸媽媽就都係強調你嘅教育多啲，讀書方面多啲，而佢哋都好有諗法咁，好似 係咯。我覺得就係、是不可能是因為我的即係個考試成績又唔係幾好啦，咁於是咧就嗰時細路仔咧就即係香港裏邊有好多變動，咁佢驚我學壞啦，係咪啊？得粒仔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亦都係加上嗰陣時個公司裏邊有同事亦都係將佢嘅子女送翻去廣州讀書， 哦， 咁所以係有個少少嘅 trend 啦。咁所以爸爸就問我中唔中意去廣州讀書？咁你知道你特別要注意，你去問一個細路仔嘅時候咧，細路仔永遠咧充滿咗好奇嘅。廣州喎、啊，係喎、啊，幾好啊！因為我細個去過嘅，因為我姑姑喺嗰度嘅 住 啊，喺嗰度住嘅嗰陣時就當然我又印象好深啦。廣州，因為嗰陣時係即係我去嘅時候係經濟困難嘅時候啦。咁經濟困難嘅時候食嘅時候咪冇咩食嘅嚇。咁就算佢係大學嘅教師都好啦，咁大學嘅食堂裏面咧，就永遠都係得食白瓜。咁白瓜咧有多種煮法嘅，咁炒白瓜，白瓜湯啦，跟住就紅燒白瓜啦， 都係食物吸引咗你。 都係同食物有關。 所以我係記得嗰啲食物，你明白即係嗰陣時仲要我嗰陣時譬如揾嗰啲咁樣嘅鹹菜啊，整啲落去啊，俾啲葱啊，俾啲。幾滴油啊，咁啊叫鹹菜湯啊，咁我覺得幾好食，因為離開咗香港咧，有個新鮮感咧，就覺得幾得意，咁所以我就話，冇問題啊，咁我係憑呢啲印象，咁於是咧就翻咗去廣州讀書啦， 一讀就十幾年咯。 首先咧，1965年嘅時候咧，你翻去讀書嘅時候咧，仲係我係。我因為我自己有少少即係自傲嘅，我唔想好似其他嘅華僑子弟翻去內地讀書咧，你就係同嗰啲華僑子弟一齊讀書。咁如果係咁，我做乜嘢唔喺香港讀，我要翻去廣州讀咧？咁所以我話唔係，我想考正式學校。咁你知道廣州嘅學校真係按照 number 嚟排列嘅。廣州一中我就考唔到啦。但係第六中我就考到啦，咁考到第六中咧，咁我就去嗰度讀書。咁但係讀書到嗰個學期要結束嘅時候，即係1966年啦，咁文化大革命就開始啦。咁呢個時候咧，已經唔翻得嚟香港。咁你只可以一直就留喺廣州。咁文化大革命一直嗰幾年完咗之後咧，咁就到上山下鄉。咁我由於係獨生子啦，唔叫做獨子嚇。咁於是咧，我就佢就因為我小學嘅英文基礎好啦，同埋我又識即係我嘅咬音比較準啦。咁於是咧就揾咗我去讀廣東外語學院。咁真係讀書啦，嗰時真係讀書啦。讀咗一年之後咧，我出嚟教書啦。咁我19歲咧畢業，去教16歲嘅學生。咁我開始講班課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笑。即係我係根本係同佢差唔多嘅年紀，我只不過大過佢3年，咁我就教嘅啦。咁而且嗰陣時嘅學生係個個都唔想讀書嘅，因為點解咧？讀完書咧都必須要上山下鄉。 係。 咁當一個學生係覺得冇前途嘅時候，我點教咧？我仲要教英文添。咁啊更加同佢哋好遙遠。咁於是咧就一直到1974年。 74年哦。 即係第11年嘅時候，咁我媽媽有次翻去問我，就係、是、問我想唔想即係翻去香港。咁中間有個曲折位嘅， 個曲折位咧就係話嗰陣時咧就係我係好想，即、就、係、是、因為老師都有可能咧去讀大學嘅，咁嗰陣時推薦嘅時候，第一類型推薦嘅學生咧就係工農兵子弟，咁但結果我唔係工農兵子弟，就推多人哋去啦嚇。咁 obviously 喺學校裏邊，我梗係應該被推薦嗰個啦嚇。咁就於是咧，我係有少少即係覺得有啲唔公平，覺得咁既然有啲唔公平，同埋我又好想去再讀書啊，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唔夠啊嚇。咁於是咧就冇咗呢個機會啦。咁媽媽問我翻唔翻去咧，我就翻去啦。咁所以咧就一年之後批准咧，就1975年咧，我就翻返去香港。咁我翻去香港裏面喺兩年裏面，你知道我做咩啊？我仲要喺中國銀行嘅支票部做嘢。咁支票部做嘢裏面嘅感受係咩咧？就係、是、話完全咧，大部分嘅人都大學畢業。咁然後咧就然後我見到個外國人嚟，即係攞一個即係要 credit 一個 check。咁於是咧，我哋全部用英文同佢講啦。結果呢個美國人咧，就用純正嘅國語去同我哋講話。請我要兑現13675塊。咁樣。 嗱，聽到呢度已經同電影遠到一個， 係 遠到無 人。 咁於是咧，我就好 surprise， 我覺得哇，乜人哋都咁好啦。咁於是我就即刻檢討我自己啦。哇！即係一無是處喎 ，Peter Bao 嚇，一無是處咧嗰陣時都唔係叫 Peter 嚇，去 Peter 去美國先起嘅。咁於是咧就話一無是處，快啲你係應該學咩咧？你讀咩先啱？咁同埋嗰陣時，由於我中意睇電影啦，咁就喺嗰兩年裏邊咧，我就去睇咗200部電影。 哦， 咁幾乎隔日咧就會去。我最記得就係坐電車去。咁香港有個好處嘅。嗰陣時有好多二輪啊、三輪電影放，所以我居然喺嗰度去睇到呢、這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呢啲咁嘅咁經典嘅電影啊，又會去睇到啊。因為嗰陣時我讀緊書嘅時候佢放，咁仲我翻翻嚟就再補翻課。咁我覺得突然間我對電影咧係發生咗興趣，興趣啦，嗰陣時嚟啦，係呢200部電影令到我興趣嚟啊。咁於是咧我就諗起。啊，唔得喎！我應該去學電影啦，不如。係。咁但係學電影點樣咧？有兩樣嘢你必須要做嘅，因為我哋係 art school，art school 兩樣嘢 TOEFL 你一定要考啦。 係咯。 咁第二咧就一定要有作品啦，因為你冇作品你係考唔到。咁嗰陣時我哋冇可能自己有錢去攞飛啦，去拍套戲俾佢睇。 啱。 咁於是咧，我咪寫咗個劇本。咁我攞咗個 still camera， 嗰陣時我都唔識攝影嘅，係我舅父嘅機器嚟嘅。咁啊，係舅父教我啲少少攝影嘅入門啦。咁我就攞住呢個機器，按照我呢個劇本，揾我家姐做女主角。啊，咁唔該你啊，嗱，我依個鏡頭想咁擺嘅，你快啲拍咗你鏡頭，做啲衫。咁我就將個故仔講，即係我有畫面，我哋叫做 key frame 俾你睇到啦。嚇，嗰個年代嚇。咁於是咧就，居然俾我考到啦。 係。 咁啊，考到咧就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咁我最心儀嘅第一學校。就係 USC 又考唔到啦，梗係咧，因為咧人哋係要求即係再高啲咧，個 TOEFL 分數要成650分以上，咁我先至僅僅600分，我點會夠650分啫？係嘛？咁於是咧就去美國咧再讀咗3個月嘅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去到美國，我哋暫時就停一停你先，即係呢一個都幾迂迴嘅學習線啊， 同埋呢個都牽涉好多決定。 係啦， 喺再問你點解去美國呢個決定之前咧？先俾你做一個簡單嘅決定， 係 啦。咁我哋有4個信封，裏面有2個選項嘅。 好， 咁啊都體現到你睇下做唔同決定嘅時候嘅諗法嘅。你先揀一個信封先。 A 好 A 呢個信封。好 A 呢個信封咧，裏面嘅2個選項咧就係、 是、 紅褲子同埋學院派。係啦，我覺得咧問呢一個紅褲子同學院派咧，對於阿 Peter 你有講咧都好特別，因為。以我所知，你係兩邊都同時會經歷。美國嗰邊就應該係學院派嘅，好明顯嘅學一啲 訓練。 之前嘅訓練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啲我自己嘅靈感觸覺。我想問一下咧，點樣呢兩邊係取長補短咧？係啦，邊個係有短，邊個有長？ 係啊，你呢個問題咧就問得好好啊。咁我咧就覺得啱啱去美國讀書咧。 我去到 Fine Arts 咧，就係彌補咗我嘅 Commercial Art 嘅知識。 嗯， 嗱，咁我如果細個去睇電影嚟啊，嗰個叫做商業藝術啦，因為你拍嘅戲裏邊咧就係壓軸共賞嘅，大家要明白你嘅戲講乜嘢嘅，你有故事內容嘅，好完整嘅劇本嘅。咁而 Fine Arts 咧就係話呢個純藝術咧，即係老師其實係去啟發我哋有好多個方法去講故仔嘅。你應該用個人嘅表達為主，而唔應該係人哋話乜你去做乜。 嗯。 咁所以個純藝術咧係鼓勵個人發展嘅。咁當然有好多人咧喺純藝術裏邊咧係可以去到好遠啊！我哋叫走火入魔，去到好遠，即係話個人到咧，基本上人哋唔會欣賞你嘅，因為你冇壓軸共賞嘅。咁但係由於我係有一個商業嘅背景咧，所以我去讀書嘅時候咧，我會比較留意咧嗰個電影。我喺好細個，我已經知道電影藝術其同我哋自己個人藝術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人哋要買飛睇嘅，人哋要俾錢睇嘅。咁所以你係咪要壓軸共賞啲？啊，個人化可以，你可以有個人風格，但係唔可以令到基本上人哋都唔接受嘅。咁嗰種咧，你就即係我哋叫做走火入魔啦。咁所以我帶住呢個咁嘅 commercial art 嘅一個背景咧，去學一個 fine art 嘅時候咧，我會喺技術上俾嗰啲完全未接觸過電影嘅學生同學啦，我哋叫做係學得快啲嘅。啊，咁而且最緊要咧就係話學嘅嗰個人啊，由於係超齡學生， 哦，你比其他同學大啲， 大好多， 係幾多度？ 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已經27歲啦。 哦， 咁人哋27歲已經讀緊博士啦，嚇，咁我先至讀學士，咁所以27歲我係超齡學生啦，咁所以一定咧就要笨鳥先飛啦。 嗯， 咁所以我讀書咧係特別地用心， 嗯， 特別用心，咁所以我除咗嗰啲藝術史啊，或者西洋嘅歷史啊，咁我係 pass 之外咧，咁我其他所有 technical 嘅，即係所有電影嘅課程咧，我都係優秀嘅。 嗱，白老師喺美國學院裏面學到嘅嘢點樣應用翻喺行業度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問佢。嚟到第三節，繼續同鮑德熙老師咧去傾下你嘅電影故事。剛才咧就講到去美國讀書啦，咁就學院派啦，即係有好多所謂我哋就真係我係純學院派，即係咧根本都未落過個片場，但係就學曬咩叫場面調度啊，咩叫做啊，你想佢對話咧就俾中鏡佢，想情緒咧就埋啲 close up 咁，全部都係學院嘅。但你咧就係夾雜。兩樣就係既有紅褲子嘅一啲生活經驗，係嘛片場經驗，同時間又有學院派嘅知識。但係當中你提到一個關鍵詞就係個人，即係點樣去建立一個個人藝術家身份。但我就想好奇就係個人藝術家身份擺到落電影一個團隊嘅工業裏面，嗰樣嘢係點銜接咧？有冇銜接嘅問題嘅咧？ 其實咧就我講紅褲子，我首先講紅褲子咧，就應該唔屬於係，譬如話我去片場睇一睇拍戲嗰啲叫做紅褲子。紅褲子咧就係你 train， 就係嚟自於你嘅工作經驗。 職場 啊，即係你入咗行啦。 係 啊，你雖然冇去讀啊，咁你我其實好多助手啊、電工啊、機工啊都係冇讀過書嘅，咁佢就直接入去做啦。咁喺佢做嘅過程中咧，咁你慢慢做，你變咗熟悉，咁嗰啲叫紅褲子。咁你自己做得做得好啦，咁將來人哋俾機會你啦，咁你可能係做揸機啊，做完揸機你可能做攝影啦，啊做完攝影就好，你又做導演啦，咁嗰啲紅褲子嘅過程咧就係咁樣行嘅。咁而至於所謂嘅學院派咧，就話你讀完書出嚟咧，喺嗰個年代，我應該講係我畢業之後嘅1984年嘅香港，讀電影畢業出嚟嘅人咧，可能係喺即係唔超過10個嘅。因為嗰陣時香港係好商業嘅城市，所以大家一般唔會去讀電影係作為一個生存，唔同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要去湧去讀電影呢個科啦。喺嗰個年代係非常之稀罕嘅。咁我講讀電影嘅人係咩咧？阿徐克係啦，許鞍華係啦， 新浪潮嘅班導演 嚴浩啦，嗰啲人係讀過電影嘅。咁但係好似我咁真係讀咗4年嘅學士出嚟嘅咧，咁就可能咧就即係。我找不到了那時候，咁重要的就是其實電影裏面咧係需要有一個時間去學習嘅， 即係唔係話你淨係讀一個 master degree 兩年咧，你就搞掂嘅。如果你之前唔係做電影嘅話，啊，咁所以咧，啱啱學咗出嚟之後咧，誒，世界上嘅最緊要嘅嘢咧，紅褲子嘅經驗嚟啦。 嗯嗯嗯嗯， 就係你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嗰個香港電影嘅蓬勃咧，令到你有公開啦，有嘢去做啦。我哋所謂嘅學生到專業，係因為你有機會去做，你唔拍咧。特別是攝影，你是沒辦法做得好的。我一開始不是做攝影的嘛，只不過我在學校裏面呢，就讀書的時候呢，我們的就是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那個有個最厲害的科目呢，其實是讀硬照 photography 的。咁我嘅即係 second major 咧，我就去讀咗個 photography。咁 photography 咧，咁結果咧，咁咪對影相有特別嘅愛好啦。咁關於光啊、 構圖 啊、構圖啊嗰啲咁啊，結果翻到嚟咧，我就自己就膽粗粗咧，就拍咗部《爵士駕到》。 嗯。 咁《爵士駕到》之後咧，咁由於我亦都係攝影指導咧，我要將新嘅 lighting 啊帶入去我的電影裏面咧，誒、哎，誰不知大家欣賞我嘅咧就係話，咦，佢嘅攝影 OK 喎、啊。咁同埋喺美國讀書翻嚟，係咪可以試下佢咧？咁真正勇敢地試我嗰位我嘅貴人咧，就係泰迪羅賓啦。 嗯。 咁於是咧，佢就去就揾我去拍《維斯利傳奇》嗰陣時阿 Sam 嗰部。 係。 咁但係注意咧，嗰陣時有好多大攝影嘅香港，有好多係英國人啦，嗰啲拍咗好耐電影嘅人啦，咁好有經驗㗎。咁但係佢居然揾咗我咁嘅新丁。去做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叫 fantasy 嘅戲啦。咁、所以我都好感謝佢帶咗我呢個入行去做咗一個咁嘅電影。 嗰陣時驚唔驚啊？ 嗰陣時係應該講唔識驚。 哦， 係 唔識驚。咩叫膽粗粗？因為咧你未死過，所以你就未膽粗粗嘅。一啲人都係通常係咁。咁同埋香港嗰陣時嘅電影嘅精神有一樣好好咧，就係冚唪唥啲人都係膽粗粗嘅。 是， 即係我哋唔使好多經驗， 嗯， 但係最緊要夠膽， 嗯， 啊，我哋試下山，試下呢樣，試下嗰樣，咁嗰時咧絕對唔會有嗰啲咁樣嘅咩劇本委員會啊，咁多人審查啊，即係話俾你聽唔好咁做，唔好咁做，唔好咁做，嗰陣時咧就所有都係用兩個字去形容 ，why not？ 嗯， 點解唔得？點解唔得？點解唔得？係嘛？咁所以你講喺八九十年代嘅香港電影咧，係蓬勃到不得了。 嗯，嗱呢度嗰個情況涉獵咗咁多，尤其是你第一套嘅《爵士駕到》嘅時候咧，係做導演噶嘛。雖然喺個攝影嗰度俾人哋欣賞，但係咧，我某程度上從我微薄嘅知識咧，我成日都喺度諗緊，究竟攝影係記錄緊嘅世界，定係重塑緊個世界？其實呢個同個導演同埋個攝影個崗位，我唔知係咪佢有一個咁樣大家相輔相成嘅情況，點解你最後真係揀咗攝影咧？而當中我聽你嘅一啲嘅小訪問啊咁樣咧，其實你有好多我覺得係重塑翻個世界，唔單止係記錄世界嘅一個工作嚟。 嗱，首先我自己認為咧，個電影咧其實係一個造夢嘅過程。 嗯。 啊，因為咧電影所拍嘅裏邊大部分都係現實發生嘅，咁有啲係未來發生嘅。咁有啲係過去發生嘅，咁所以其實咧，觀眾去買飛去睇戲咧，佢未必定係一定去追尋去睇一個紀錄片咁樣嘅真實嘅，因為已經紀錄片已經係另外一個形式，就話俾你聽真實係點樣噶啦。咁所以電影點都有啲加工，咁喺呢個加工嘅過程中咧，我哋就係話一定要有少少去引領觀眾去朝住一個你想要嘅方向要行。或者一個劇本需要的方向去行，所以就不會好成日都好忠於原來現實生活的寫實啦。咁所以我哋嗰個時候的攝影咧，同而家嘅呢一代的攝影是有區別的 嗱，講起呢個造夢咧，咁白老師就做了一個我諗係好多電影工作者都會想有的夢啦，就是得到奧斯卡。今日同我哋分享嗰個物件都係同呢一個即係當年係嘛，憑《卧虎藏龍》得到呢、這、一個。即係奧斯卡獎有啲關係係嘛？ 係啊，咁咧呢個因為主要係《卧虎藏龍》啦，一個拜託李安啦，咁你點都有個好嘅故仔，有個好嘅導演，咁有個好嘅團隊，咁你先至有個演員，咁你先至可以去令到。所以一個得獎嘅電影咧，係比較難，淨係單一嘅得獎。 即係如果你個戲裏面咩嘢都冇，淨係得個攝影攞獎咧，咁好可能咧嗰、那個戲本身咧就係、是。即係麻麻地嘅啫，只不過係你嗰度出力拔萃，咁亦都證明咗你可能搶咗嗰部戲啦。 哦， 嗯、啊嗰、那個 attention 就喺到你嘅身上，而其他嘅 attention 係冇得到獎勵咧，其實呢個攝影咧可能做得未有咁好。 係， 嗯，啊，所以我要留意嗰啲，你留意一下嗰啲攞獎嘅電影，如果攝影啊淨係攞獎，其他嘅獎項都冇呢部戲嘅份咧，咁好可能呢部戲咧拍得唔 係 咁好。 但係呢部就唔係啦，呢一部就係各方面都。好出色 啊！咁我哋有八項提名啦，咁八項提名咧已經係代表即係、就是、人哋已經肯定咗你好多方面嘅成功，咁所以一定係一個集體努力， 嗯 啊，好少係個人。不過世界上任何嘅嘢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啊，即、就、係、是、你欠缺一樣嘢都唔得，嚇、啊，即、就、係、是、你冇呢個咁樣嘅氣候，你係攞唔到獎。 咁我哋從你嗰個分享嘅相啦，即、就、係、是、見到你當時係一個即係係嘛得獎嘅狀態，但係。嗰刻咧，其實有冇預計到咩心情、咩心態？ 哦，首先啊，呢個心情裏面咧係非常之激盪嘅。咁喺嗰日咧就坐住一個專車，啊，即、就、係、是、我嘅 agent 同我一齊坐住嘅專車要去現場嘅時候，咁我已經覺得完全係冇希望啦。點解咧？冇希望。雖然我有三個其他學會嘅提名，啊，即、就、係、是。呢、这個芝加哥紐約影評人、芝加哥影評人同埋啊呢個洛杉磯影評人俾咗最佳攝影俾我，咁、嗯、但係我要知道我嘅勁敵係邊個？我個勁敵係 Ridley Scott 拍咗一部叫做《Gladiator》， 係 一個40年都冇人再拍嘅古羅馬嘅故事， 帝國驕雄。 然後人哋係要咁好嘅製作。啊！錢都多過我哋十倍啦嚇，咁、啊、人哋做得咁好，咁你話亦都係一個美國人好欣賞嘅電影，誒咁點解人哋唔會俾佢係俾我咧？而且我哋係即係我哋叫做中國人啦。咁於是咧，我就嗰日咧就有兩份報紙放喺個車裏邊，啊一個係洛杉磯 時報 LA Times，咁於是咧一個 New York Times。咁我特別打開咗呢個 LA Times， 咁佢好犀利㗎，有兩個著名嘅影評人，佢去評今晚邊個攞獎咧咁樣啊，咁我就即刻好快咁啊立一立呢個最佳攝影嘅，佢講係咩咧？啊，結果兩個人都講應該係 Peter Paul 攞獎， 嗯， 咁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好似喺冇希望當中有一啲咁多嘅希望啦，啊，咁於是就坐到喺度啦，咁當然。嗰、那個你要李文唱歌嘅時候咧，有小插曲啦。咁嗰個我以後再講咧，有機會咧又好長。咁我入唔到場啦。咁我入唔到場，後來最後嘅機會，我坐咗喺位度嘅時候咧，就嗰、那個鏡頭咧就一係對住我，一係對住 Gladiator 嘅攝影。咁我就知道，梗係睇我哋邊個出醜啦。咁出醜嘅多數都係我啦，因為我係坐咗喺中間後面嘅位置，佢哋係坐咗喺第一排。 係 啊。咁啊，梗係第一排嘅攞獎嘅機會多過你喺中間嘅啦，嗰啲邊度啦？你應該係坐到喺前面，咁我係坐喺中間度，點會零零星星揾我咧？係咪啊？咁啊，當呢個 Julia Roberts 嚇大美女上嚟，係攞咗一張 card， 佢講咗一句英文 ：I hope I got the name right。呢個時候咧，我嘅心就跳咗下啦，因為我覺得應該係我啦。 嗯。 OK， 咁於是咧就當然好高興啦，落上咗去啦。咁但係最高興都唔係淨係喺台上，原來個人生中嘅最高興嗰個喺後邊。咩叫後邊咧？就咁跟住咧，你完咗之後咧，咁誒嗰個主持人話：唔該，你想講嘅講詞，你可以即刻俾我。咁於是咧，我就會發到去網上啦。哦，咁啊俾得佢。嗱，咁佢話你而家飲啲水，咁而家進入去咧，嗰啲記者會同你影相。 係。 哦，咁啊影相。咁我好咁啊飲咗杯水。咁啊一開門，哇嚇咗我一跳，起碼有200個。全部穿住 tuxedo 嘅記者，但冇人係穿住便裝噶、 嗯， 全部係穿曬禮服，排咗喺四行嗰度。咁你就喺個台上，每一個人都嗌住你嘅名 字。嗱、白老師嘅故事實在太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哇！咁快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白德希老師喺度同我哋傾偈。剛才嗱、那個古仔就講到係嘛，攞奧斯卡， 然後咧就係嘛，見你個台 行到後台， 跟住後台打開個門，見到有好多記者。 嗱，咁我做攝影噶嘛，咁當你有200個攝影對住你嘅時候，咁而且佢哋都著曬晚禮服，你係咪好 surprise？ 因為你記者一般都係著得好隨意嘅啫嘛。好啦，咁都未夠 surprise。第二個 surprise 就好啦，又咁咪完咯噃，咁啊行到另外一個門，又話你係咪需要飲杯水啊？我話我唔需要嚇。嗱，咁下一個亦都係記者咯。 哦， 咁我一行入去又係200個記者，一模一樣咁嘅。即係你諗下，你俾400個 photographers 嚟拍你嘅時候，你係咪激動到眼淚都要出嚟？你其實你睇我張相，你留意係睇下嗰個 tears in my eyes， 你會睇到嘅。你覺得係人生當中人哋會俾你一個 honor， 嗰、個 honor 係拜你嘅同行，因為佢哋都係攝影嘅，所以呢個對我嚟講咧，嗰個心係最激動嘅時候，而唔係淨係台上啊，或者講嘢啊，或者台下啊，或者係之後啊，冇。咁但係當然啦，我個人咧就係、雖然係好認真去做嘢咧，但係我唔會自己驕傲嘅。咁所以咧，我攞咗獎之後咧，好快咧我就平息，好似平常人嘅心態啦。平常的心態，因為我覺得任何嘢都是天時地利人和。你攞到呢個之後咧，係個 Oscar 一分錢都冇俾你，但係佢俾咗你一切。 但係呢一個係得嘅咩？即係得嘅意思係嗱，我攞完一個咁高嘅殊榮，然後作為一個對自己咁有要求嘅藝術家，你唔會之後會去開始揀嗱，我要等到一個。有翻咁上下過到我嘅作品有 potential 嘅嚇，我先再接落去。嗰個過程係有冇一個咁嘅思考過程？但係冇啦，都係繼續啊有工作。 我唔知點解咧，我可能係呢個咁理論係嚟自於周潤發曾經講過，因為我同佢拍過幾部戲嘅。佢曾經講過咧，佢就話其實你應該唔好去揀你去做咁嗰啲嘢咁多啊，因為點解咧？你唔知道。你做嗰個嘢個結果係點樣嘅？有時你可能睇表面，咦呢、這個可能麻麻地喎，啊呢、這個導演麻麻地喎，或者呢個劇本麻麻地喎，或者呢個拍檔麻麻地喎，但係你唔知道佢可能佢有某一種 chemistry 做得出嚟，你可能係好好嘅。所以我覺得咧，唔需要好去介懷。啊，你跟住揾嗰個係邊個？你係咪應該淨係拍世界第一類型嘅導演嘅戲啊？或者係咩？當然我有錯過機會。機會係會錯過，咁而且我覺得人生中係有啲機會係真係會改變你一世。 嗰個錯過係 嗰個， 呢個係好精彩嘅一個過程。就係當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咁當時Michelle 楊紫瓊就揾我去拍呢個《天物傳奇》呢個故事。咁於是咧我就去做導演啦，我做導演，我喺導演嘅後半部分，即係我拍 ending 嘅時候，咁突然間。有一個人喺我喺高台上面，有一個人喺下面咁仰望住我，佢就話 Hi Peter， 咁我望佢呢個邊個嚟嘅？原來係 Tarantino 導演。咁佢話即係佢講英文嘅意思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即係俾面我去拍我下一部電影咧？我話當然啦，你下一部電影係乜嘢？原來就係Kill Bill， 飆殺令 啊呢、這個飆殺令。咁嗰陣時佢係準備拍第一集，咁但係我話 sure， 咁我話你咩時候開拍啊？佢 next week 喎，咁 next week 咁我點嚟啫？我呢個拍都未拍完噶嘛，係嘛？咁於是我就梗係我要做完咗呢個戲噶嘛。其實我應該好傻嘛，好啊 next week 我就嚟啦。咁然後跟住我一路做後期啦，咁樣係嘛？咁就anyway 呢個係一個機會。咁第二個機會咧就係我美國 agent 咧就同事去問我，佢話而家呢個 Harry Potter 第三集係換咗個導演啦。咁佢話佢想你去拍第三集，但係要喺 London 拍嘅，你愿唔願意？我話我當然願意，但係 I cannot。 點解咧？ 因為我仍然要係做後期。 哦。 嗱，所以我話一個人你所有嘅際遇，可能我拍咗嗰兩部戲之後，我嘅後面個劇本就唔係咁樣噶啦。嗯。你諗下係咪啊？ 但係你有冇？ 你諗下，你拍咗 Keep 一係，自然你拍 Keep 二啦。 嗯。 啊，咁你拍咗 Harry Potter， 可能你就去拍其他嘅更加。科幻的故事你在美國裏面更加掌握直覺了，但是我想想是可能那個後面的劇本是很不一樣的，但是呢一切的東西冥冥中有注定的，所以我不用那麼著急，就是那個一定叫好，我現在一定是叫不好，但是我是很有幸，跟住呢就我好同之後呢喺中國嘅改革開放嘅呢個浪潮底下，咁我就接連去拍好多戲， 中國內地嘅製作裏面，包括無極啊，包括啲大嘅製作，一路咁跟住就落嚟啦嚇。如果愛啊嗰啲咁樣，咁就呢個係向住另一個方向行。咁所以我就係話，你係冇辦法去 dictate 你自己嗰條命嘅。咁所以你係不如就隨意啦，隨意啦，你唔好咁刻意啦。咁所以你猛去想過去都冇用嘅嚇。但係我想講俾大家聽咧，生命當中係真係有好多 critical 嘅 moment， 你注意你嗰個選擇係會完全地改變你嘅人生，從此之後。 我想問一個係未必好電影，但係好人生嘅情況。嗱 ，go with the flow 咧，係其實係會好舒服嘅。但係同時間咧，有時候真係有一啲好關鍵嘅，好似頭先所講 critical moment， 啊，唔知道點把握嘅。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選取咧？嗱，而家似咧，你好輕於鴻毛啊，即係去講翻呢兩個咁大嘅， 仲有兩個機會啊。係。咁結果咧，有兩個機會咧，一個就係我諗都諗唔到啊！大家應該睇過 Mel Gibson 導演嗰部即係 《受難曲》 嗰、那個《受難曲》嚇，《受難曲》咁、那個作者嘅編劇，咁佢就其實佢《受難曲》有三部曲嘅。咁第二個劇本叫做《瑪利亞》。咁佢就去喺網上去揾，佢覺得邊個去拍呢個瑪利亞係真係適合咧？佢所以佢要一定要揾一個本身好有攝影經驗嘅導演，去覺得去拍好呢個瑪利亞啲故事。咁於是佢揾到我，佢揾到我咧，就俾到劇本我睇咧，哇嚇咗我一跳！那個劇本係好厚，但係個劇本我第一次去感受到佢所寫嘅瑪利亞。是如此地純真，同埋係我哋世人係冇睇過一個咁嘅瑪利亞。對唔住，我唔係天主教徒，我亦唔係基督教徒。 係咯， 佢係話我特登要揾一個唔係一個 believer， 所以你係會客觀地拍好呢個故事。咁然後就同佢簽導演嘅合約，跟住咧就去 MGM， 咁就去到最後咧。那個 budget 已經去到$2,000,000㗎啦，咁金融風暴嚟啦，咁咪突然間停咗呢個 project， 咁呢個本來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嘅嚇，咁仲有一個機會咧就係話楊紫瓊又再揾我，咁嗰陣時咧係拍花木蘭個故事，咁佢做得好啱嘅，因為 Michelle 嗰陣時仲係好打得好清楚，我唔係話而家老啊，即係嗰陣時仲係 OK 嘅，咁同埋我哋亦都同阿周潤發傾過，周潤發好有興趣去做呢個 general， 咁所以就 why not， 咁於是咧你知道咧嗰陣時嗰、那個。Miramax 個 Harvey Weinstein 咧就最中意呢種個題材咧，就即刻就話呢個係我嘅，咁於是就攞咗去，咁就喺康城裏面就失驚無神打個電話俾我 ，Peter， can we shoot in English？ 咁個劇本咧就係黃慧玲寫嘅，你知黃慧玲就係同時係《卧虎藏龍》嘅編劇，咁個劇本係寫得好好嘅，因為我唔想講嗰個花木蘭佢嘅 intention 係講乜嘢，因為佢係顛覆咗我哋所知道嘅花木蘭嘅故事嘅，咁我話。哇！佢劇本寫得咁好，我話我哋《卧虎藏龍》都係中文發行咧，點解而家要拍英文嘅《花木蘭》咧？我話你諗下，講英文去講中國嘅古代故事，咁咪好難聽啦。咁又係當時一個$2,000,000嘅 project 啊，又係我自己去扭計。咁啊，結果拍唔到啦。 嗱，喺你嘅人生裏邊，有啲嘢係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啦。你講話即係啊。因緣際會就發生，但有啲嘢咧，你又好主控。個主控就係你係不斷去想接觸學習新嘅東西，尤其是喺你嘅攝影嘅專業裏邊就更加，或者電影專業裏邊更加啦。近排啦，講翻去到你呢個咁嘅級數，呢、這個資歷啦，仲有冇嘢學嘅咧？仲要學啲咩嘅咧？ 嗱，我哋點解我成日都講話學無止境啦？學無止境咧就真係㗎。嗱，首先我想好簡單講講膠片。嗱，講你講 film stock 嗰陣時拍菲林，2018年咧個菲林都冇乜進步嘅，最多係啊感光度高咗啊，個微粒密度細咗啊，啊即係咁樣嘅啫。咁但係2018年嗰個技術都仲係一樣，你睇光嘅時候，你永遠都係仲係你得 RGB 三個顏色，光啲暗啲咁，亦都冇任何可以調整㗎啦。咁啊，直至到 digital camera 嘅出現。咁 digital camera 嘅出現咧，我唔係即刻投入到 digital 嘅。我其實去投入 digital， 我都係拍完孔子之後，我先至去拍 digital 嘅。啊，咁所以我屬於好遲嘅嗰種，因為我好小心，好 cautious。咁所以我去到功夫之王，即係李連杰同埋阿成龍嗰部，我先至用 digital， 嗰個係我第一部。 咁 digital 咧開始咧就從兩 K 到四 K 到六 K 到八 K， 每年一級咁行啊，咁所以嗰個叫做每年有個革新，咁我哋 follow 咗啦。咁啊到咗而家啦，個 future of 電影去到邊度咧？個 future of 電影嗰個影像呢、這個所有嘅視覺將會被 AI 去取代。咁需要幾多年嘅時間咧？短咧就係五年，長咧就係十年。喺呢個過程中，我哋傳統嘅所謂嘅拍攝，同埋我哋去創造呢個故事變成影像，無論係以電影嘅方式，或者 VR 嘅方式，或者係任何方式，都會被取代。點解？那個道理很簡單，不是說我們什麼潮流興就行什麼潮流，不是這個意思。你想想我們聽著膠唱片的時候，我們怎會想到 CD 來呢？CD 來的時候，一開始沒有任何人都罵，鬧，哎呀，你跟那些膠唱片的聲音比起來，天與地，因為那時的第一代的 CD 只是 16bit 的取樣，那就去到 32bit， 那就跟著去到 64bit， 現在去到 96bit 的取樣，即係嗰個梯級已經密到你，我哋嘅耳仔啊冇辦法去適應呢個梯級聲啦，冇啦。 係係。 啊，一樣 AI 係咪將來會咁啊？ 咁但係喺呢個咁樣嘅 AI 將要取代係嘛我哋嘅狀態之下，如果要你去寄予年輕嘅電影工作者，應該有咩嘅心態？不如你同佢哋分享一下。 嗱。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我就想稍微就跟大家講一下，特別是現在還在學緊電影的各位人士，就是話第一，我奉勸各位一定要學好表演，表演，因為將來的 AI 的最大 的需要你去改良的就是表演，它是你個人藝術的體現，即是說我現在想去 create 的這一台戲，我想個演員是怎樣表演的，現在可能不會是一個真的演員跟你表演，是你要去 direct 那個 AI 去那個表演是做到你想要的表演，所以我說是將來的 AI 的王者是兩類人，一就是創作者，包括編劇、導演，第二類人就是演員、表演者、如果你能夠懂得這兩樣，你就恭喜你，因為你是將來的我們叫 content creator， 即是內容創作者了，所以你現在還在學緊傳統電影的人必須要快一點去進入這個 AI 的學習裡面，就好像我這樣、你永遠都不停地學習，你去在學習裡面去領略到甚至去引領這個技術去講你想要講的故事，是任何故事都得，任何內容都得，任何特技都得，任何的憑空想像都得。各位，這個時代你是不是應該要擁抱呢？ 今天很多謝白老師和我們的分享，我們下一集學人沙龍再談過。